大家好啊！今日我哋嘅录音时间又开始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咧，谈一集谈琐事嘅。 我哋讲之前咧，咪坐啦。 唔使， 讲之前就讲下最近阿加士伯嗰啲回应先。 我 cut 到。 其实阿加士伯嗰度嘅回应咧， 我哋睇翻开翻网站先啦。屌呢度。 系，其实我想讲翻就系阿加士伯讲嗰啲嘢咧，其实我哋年几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噶啦。 年幾 兩年前，我哋嗰陣時咧都講都話，其實有陣時我哋真係冇乜嘢咯，因為好多原因。 唔係因為第一個社會冇咩發生，就冇咩講啦。 第二樣嘢有陣時我哋真係太忙，我哋根本係冇乜預備咧，就走咗嚟講嘢。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太得太趕啲時間，所以咧就真係。 好似今日牛醫生咁，亦都好趕啦。 因為今我哋冇曬聲啦，咁我亦都真係好忙，我呢排晚晚都加班加到好夜，咁所以我真係冇乜時間。我告诉你，即是我吃饭都没什么时间，所以我就大家呢其实就抱住两样东西啦，如果觉得纯粹是即是没什么做，听下我们发一封的 是 即是有种娱乐的，那就继续听啦。 是 但是如果你有阵时想要求它高一层 有些期望的话， 那就看看 是 不好意思 你这杯水那边 即是不知道我个人都 挺不错 的。那就即希望大家就见谅啦，有阵时即是。 不是因为我们很老实讲， 我 们 真的 没 我 们没 什么时间， 是因为没什么时间， 还有我们真的没钱收的。 系啊，冇錢我哋義工嚟， 我哋義工嚟、 啊。第一就係阿筍哥就今日飛啦，咁啊奧運之後先見到人。第二阿花哥呢排唔見得人， 係 咁啊阿妹就突唔到佢心口，咁啊所以我哋呢排比較忙碌一啲，就希望大家見諒啊。 咁我哋今日如常講下談衰 談鎖匙， 因為呢排都好多鎖匙啊。 你 我唔得，你講下先啦。 Okay, 我 睇我發表有幾單， 我都啱啱坐低都唔未夠。 有幾單嘢我想講嘅，第一單不丹國王咁咧。啲人就成日講不丹咧，就係如何如何大雪菠蘿啊！啲人幾快樂啊！又話嗰個國家啊，劉嘉玲同阿偉仔去結婚，個皇帝又出嚟迎接佢啊！又話呢個地方啲人快樂，話俾你聽，不丹國王一個非常之唔負責任嘅人嚟啊！不丹。除了國王是出外讀書之外，你試下去不丹出外讀書，不丹是一個全球性最封閉的國度之一。 它是一個什麼國家來的？其實我都不知道。 不丹呢位處這個中印邊境，你看看我印了兩疊輕鈕你就知道 印得很差、 屌你老味，你那個死人太冤了。位處這個中國和印度的交界，不丹呢的國力呢一向都是，因為它人口只有70萬，因為不丹第一你軍隊你 都多過這個市區了， 是多 一個城市的， 即是你不夠這個印度也不夠中國費，它唯一一個以和為貴的政策，即是這裡又溝下你，那裡又溝下你，第一第二樣東西 會不會派女人去溝下人呢？ 那裡的女人可能窄了， 為 什麼呢？要不漂亮的，屌你了，那些山區地帶也有 漂亮女，那怪 他扶不起你。第二樣東西就是不單不能夠發展工業，沒有資源發條冷的工業，所以呢個皇帝很聰明，因為皇帝幾代都在外國讀書， 那梁朝偉今次他會洗了水給不丹， 為什麼梁朝偉去不丹結婚呢？又不丹攞簽證難撚過坐火箭上太空啊！不丹係好撚難攞簽證啊！呢笪地方即係佢，因為佢嗰個人合，即係一個好封閉的角度。第一你入去難入，第二你出去難出。你唔好諗住屌你老母出去讀下書啊！佢哋好難出口啊！咁佢個國家咧，點解個快樂指數咁高？因為封閉。 咁點解佢哋嗰兩條笨柒仔搞嗰度咧？ 冇狗仔隊跟到嘛，難跟蹤嘛。你話屌你去日本，哇啲狗仔隊 佢既然咁唔想俾人知，咪唔好結咯。 屌講真一句，而家明星我話俾大家聽啊，你想玩嘢咪唔撚睇啲戲咯。劉嘉玲拍戲我唔撚睇，梁朝偉拍戲我唔撚睇。 我有睇㗎，睇嘉玲俾人強姦嗰段片。 有咩喂？ 嗰段唔知係咪真定假？ 屌你日本妹嚟嗰、那個！ 哎呀， 我話俾你聽，我同事仲撚戇鳩啊！佢諗咩咧？佢話嗱，嗰、那個咧阿九護士嗰個其實唔係日本妹嚟㗎，劉嘉玲嚟嘅。咁咧。佢咧當年咧嗰啲黑社會就揾幾個架仔去強姦佢。 佢有冇話自己就係其中一個 咧？你聽我講埋聲，劉醫生，佢話咧揾幾個架仔強姦佢，強姦完之後講假文，咁之後翻日本咧冇手尾跟。 哇！犀利喎！ 你受咁高深嘅教育，點解你有啲咁膚淺嘅思想？ 既然佢諗得咁周密，點解佢唔去犯罪咧？ 屌你老尾個黐線佬嚟啊，大佬！我哋啲職員真係屌你老尾，唔知係咪近低黐線佬都黐線屌！ 咁呢個不丹嘅結婚有冇提示你乜嘢咧？咁 我覺得咧，嗰啲人成日都講不丹快樂，你去下知快唔快樂，老友嗰度完全 其實好簡單啫，人要快樂咧，即係 錢 係要錢啊！呢個係最簡單。 嗰個冇錢。 如果你又想高一層。層次嘅快樂就是、精神上嘅快樂咧，咁就 要揾 唔係揾吞喇喇嘛得㗎啦。 但係拉埋呢個狗撚啊，點會？ 係啊，佢精神上快樂。我想問下你，你後面呢件衫做咩咁靚？係咪你老婆？ 老婆啊，屌你老婆！ 你老婆係咪不單結婚同你結婚嗰時著㗎呢件衫？今次劉嘉玲著一件嘅。 你屌你老味！唔係，我想問下。有幾個叫我想 你同你老婆第日如果要補擺結婚就去北丹咪得咯，你又去撚咗請啲朋友朋友去唔撚到 都好啊， 係人一啲咁嘅禮金照俾， 禮金照俾，禮金照收。咁咧有單嘢我想講， 係咩咧？ 咁咧嗰我喂講唔講得㗎？嗰個集團咩騙人毒嗰啲咩狀？ 哦呢個咧就唔好講個名，唔好講 個名，唔好講得嗱。 我咧就喺呢個集團度做嘅。 哇！你講呢個集團啲黐撚線㗎，話人哋個集團咧 冇所謂啊，咁多個醫療集團。咁話説阿老闆咧就最近搞咗小動作，就嗌人去參加啲做副課程，咁咧就以前係做做籌，其實做得㗎啦。咁而家咧就騙人哋就話咧，係呢個騙就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嚇。咁咧就嗌人俾錢幾千蚊，咁佢有咩著數咧？就教你點做做户啦，同埋咧 做乜神家， 同埋咧佢話佢就唔係保證啊，就話啲畢業咗之後咧成績優異會優先考慮佢咯。 好啦， 咁我想引申一句说话啦，就大家其实听完都知系咩事，但问题我就想话啊，有冇一啲我哋都可以可唔可以举行一啲鸡斗嘅聚会？即系我意思咧， 等于做鸡啊嘛，你得我讲。系嗱，而家咧就咁嘅，咁咧我哋又做坐鸡，咁咧你首先咧就俾5000蚊， 我唔会 咁我教你做鸡先， 我俾你做正鸡。 咁咧你咧训练咗3个月，俾我屌咗10零 Q 之后咧，咁咧我就喺3个月试用期之后咧，就出粮俾你就做正鸡。我屌佢个老母化閪，你同骗徒有卵分别嗱？等于而家做跟车啫，你叫我坐跟，屌！你俾錢學嘅。 今日見到幾個學員咧，就嚟到咧就所謂精神力啦。但當然個樣貌有啲奇怪啦，有一個咧就成個老海鮮咁，老過老海鮮。咁咧， 咁好啦， 你聽我講啦。咁有啲中學畢業嘅咋，咁入到嚟咁我話 唔係中學畢業咁撚蠢。 大姑娘仔啊，因為 唔係入嚟同阿醫生睇下。 我今日呢單嘢我都同我個娘親傾過，佢話：，而家咧個世代係好難嘅啦，同埋咧佢話屋企又俾唔到錢，就想去做，咪唯有即係好似香港政府成日鼓勵人哋乜嘢都讀，咁咪嗌佢讀讀張沙紙出嚟，希望有嘢做咯。 喂，所以你有冇沙紙俾㗎？ 嚇， 射印㗎啲沙紙。 唉，唔撚知閪佢啊，咁唔係我搞，咁又唔係我搞嘅。咁啊問題就係話， 唔 係 你個時， 我想引申就話，個社會係咪因為曾蔭權社會搞到好多人乜都要讀，所以乜都要讀咧，即係呢個成個風氣咧，個個都諗住攞張 shirt 啊沙紙，搞到而家個人係咪呢一個受政治教育之下一個產品嘅副作用咧？今日呢個學員咧就精神奕奕，咁咧個老個老海鮮，咁咧就入到嚟啦，咁樣就我就同佢講，我話你幫我同個病人出去度高磅重啊，咁喺未嗌之前我嗌嘅，阿姑娘姑娘姑娘 啊， 佢唔知真係聽唔撚到定話唔撚聽， 啊屌你，佢失蹤人士， 佢背撚住你望出嚟，嗌撚咗幾聲，都唔知係咪陽簡，唔撚識應你。姑娘，跟住到我自己請個姑娘嘅嗌啦，應啊嗌咁啊，咁啊出去度一度。 我想問俾幾多千蚊讀噶？ 幾千蚊啦，個學費。咁我話你出去同佢度一磅重啊？同邊個啊？我話啱啱行出去嗰個，一入咗我咁樣出去，咁我就跟住嗌佢啦。我話度一度，我有得佢有鳩佢，邊有咁簡單嘅嘢？咁我做好多嘢，做完之後我頭先嗰個幾高幾重啊咁樣。佢唔想出聲，跟住我再問佢啦，我喂你頭先嗰個咩？你唔出聲咁即係代表咩啊？咁我姑娘醒水咧，遞張紙俾我啦。我話喂咁簡單，你都唔撚識做啊？佢話我唔知我唔知啊，我驚嗰個高度同埋體重問題。 唔係牛醫生，我想問下你，你要睇一個病人係咪正方形嘅先？如果病人係正方形嘅，肥撚到高度同個體重可以混淆嘅，咁你要屌，咁你要睇兩句啊，大佬。 我就想問下佢，我話你都中學畢業啦，嗬？ 係。 你冇撚嘢啊？ 唔係冇撚就係肥㗎嗰個病人，佢驚高度同體重混撚淆。 你老尾臭化係。咩人都做唔撚到，你做乜撚嘢？一日睇幾日 先？所以佢咪咁撚蠢，俾幾千人嗰啲醫療中心去讀護臟護啦！屌你老味，佢精啲就唔會有咁嘅決定啦！屌佢老母！ 另外有位學員咧就 朝頭早就神抖抖，企一陣就話面抽神，我坐低我頂唔順。 佢入邊二巴度 啊！唉，我唔撚知啊，真係 咁撚騎你， 我撚騎你啊！咁啊，唉，算啦，即係 如果佢哋嘅質素係， 我都唔知道你對佢誒，即係覺得佢可憐定唔可憐。好啦，咁你梗係抱著憐憫之心，唉，算啦。咁啊，老闆有陣時抌得落嚟，咪教下佢哋啲嘢啦。係啊，我俾本嗰啲誒藥書佢，我不如你睇下啲藥書。 英文嘅喎，屌你！ 英文啲藥名，英文嘅藥名嘅英文啦。 咁啊，梗係唔識睇啦！屌你，聰明啲都唔會做呢啲啦。 唔通誒醫生寫威爾，唔係寫威爾鋼五十毫克一日食。 佢諗住係咁㗎，屌你！ 失音咁樣啊！屌你咁啊好啦，咁我俾本書佢嗱，我咧你攞去就同啲同學仔一齊分享，咁一齊睇下啲藥點啊，睇下啲藥。 佢識就奇啦。 唔係，個問題係隔咗一陣佢走咗啦。係，本書放翻喺度。 你都交翻嚟俾我啊，大佬。 唔係佢放低喺度，唔要，佢唔出聲。咁啊同佢講啦，我話你哋咁啊，後屘我又喺第二間診所又見到佢。係。我話你哋喺度做咩啊？冇啊，佢哋嗌我寫下啲藥袋藥字。我話你其實可以睇人哋排版寫咩，寫下點啊。係。譬如啲咁樣， 我諗佢唔識解嘅話， 佢唔撚睬你，一背撚住你， 唔撚睬你超高 啊！即係呢啲真係高，話咧從你哋即係醫院做咧，啲大學俾錢嗰啲態度一模一撚， 係真係一模一撚。 點解會咁咧？而家呢一代係我哋有啊，我哋都幾廿歲人都代溝嚟乜嘢？定話曾蔭權個社會已經教到佢哋吞吞啖啖。 曾蔭權係一個咩社會咧？古惑仔社會，佢教嗰班古惑仔嗰啲行騙，佢教嗰啲最叻係咩騙徒？ 嗱，講曾蔭權呢個地撲街嚟㗎， 曾蔭權呢個街撲街啊！屌， 攞我哋8多億嚟派糖，佢有冇問過我哋啊？攞嚟做咩啊？即係成全佢自己個威名，個老母臭閪。 我覺得嗰百幾應該做咩呢？嗱，香港咧點解經濟咁失衡咧？ 搞雞竇啦，百幾億搞紅燈區啦， 就缺乏咗一人，你唔好咁衝動先。 唔係衝動啊！有邊一個男人唔想屌閪啊？ 香港缺乏咗一個失衡，我哋應該將嗰百幾億我嚟買機槍咁咧。就分發咧，每個香港人中產以下嘅咧，就派一發機槍，就200發子彈。 你攞百幾億嚟買債券啊，都好撚過你俾市民啦、啊。 屌曬啦！ 雖然買市券都係輸，但係話俾你聽都有機會贏。 我話俾你聽， 你俾撚咗市民，仲要話唔撚夠喎、啊。 我話俾大家聽，你越幫一個社會，越幫得多， 呢個社會咧 就會越嚟越落後，越嚟越依靠政府。啲人會越嚟越懶懶， 錢係用嚟救急，唔係救貧嘅。你有錢應該係長遠投資，係成嘅，就唔係攞嚟。 啱啦， 嗱仔啊，你今日俾錢你買牛仔褲好唔好啊？聽日俾你買乜？ 係， 你唔將啲錢嚟投資俾佢把啦，淨係買嘢， 咁 又 唔係你買唔到好多啊？你俾唔到好多佢哋㗎，佢哋越嚟會越貧窮㗎。 短見，冇政治智慧，你話死唔死啊？ 咦？喂，等一陣， 有一停嘅，有一停嘅呢度， 繼續啊！ 有得 stop 㗎， 冇啦， 咦？咁叻嘅你撳一， 我想問下你啲雪水點解有陣啫喱味嘅？定話係咩怪味啊？ 冇啊，有啫喱味， 咁啫喱 係咪攞嚟養個金魚啊？ 屌，睇下乾淨啊，會唔會係有啲乾？ 即係個鎖匙啫，即係啲有陣時冇。 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而家個社會啊，即係點解嗰個攞百幾億出嚟救香港啲市民？第一，佢嗰個財力係有喺度，你唔使又俾人屌，你使喺啲唔適當嘅地方又俾人屌，佢派拆曬佢咯， 派拆曬佢咯，係啊，佢咪派拆曬佢咯。 呢個方法係最撚卑劣嘅，因為佢根本佢諗住下屆都唔 係。唔係咯，你 下屆唔撚係 你班仆街就嘈鳩圈巴撚。 屌你老母，我坐你閪崩啊！下屆唔係我，即係佢下屆我嘅時候，佢又唔會咁用啦。等於以前港督啫嘛。點解以前港督嗰度啊？我哋有個網友講麥理浩啊，如何大選？ 呢個好耐之前㗎啦。 你點解麥理浩會咁？因為知道下屆仲要接手一個英國政府嘛。屌你係知道下屆接曬中國政府，坐喺 明明啊！麥理浩仲要翻去過埋下半世。如果佢做得唔好，邊個好屌柒佢啊？ 你而家真有 所以你發覺好多港督有啲陣時，佢哋寧願翻啲鬼佬，唔寧願翻外國，寧願喺度啦。唉，算啦。 啱啊！你翻到去俾人屌屎忽，大哥。同埋一樣嘢。你曾蔭權個政府有一樣嘢，永遠我覺得佢係最即係仲衰過曾特首，仲衰過董特首嘅就係佢啲嘢一次過。 係啊， 即係佢啲嘢一次過嘅咋，即係佢唔諗住屌你老尾繼續有下次㗎。 中國人嗰啲咁嘅城府啊，即係不撚之所謂真係。 屌佢做嘢係唔撚得，第二樣嘢你選我啦下屆。 同埋香港造成個風氣而家咧真係好撚差，而家啲人咧真係唔知係咪個成長到咁樣個城市有個風氣好差嘅。 咩風氣啊？ 咪就係話大家都係顧短暫睇短視，唔會幫個社會做任何嘢。表面係做一啲所謂幫社會，其實根本上害社會嘅嘢咯。 嗱， 個個都係咁樣咯。 而家個社會點解會變成咁？我頭先點解咁靜？我想抄幾句金句俾大家。 咩金句啊？ 咁咧，話説近排咧就睇 送上帝的人有福了。 啲後近排睇緊一本書叫《超凡的思維力量》，咁呢本書係好堅嘅。話説咧就係 有幾堅咧？ 佢最堅就係呢、這個嗰、那個叫咩 ？City Bank 個技術長、技術行長寫 嘅。 咁咧，佢佢裏邊舉咗好多我哋點解會睇一個問題睇得咁短視嘅原因，就係、是、因為我哋嘅教育同埋因為我哋嘅認知。曾蔭權點解會咁短視，亦都冇咁 同埋我最近睇過啲人，好多人而家新一代教育係唔講操行嘅，淨係 唔講㗎，講成績咯， 講成績㗎 就係啊係啊， 冇功利㗎， 冇㗎冇㗎 冇㗎。 嗱，講起操行，我突然間有單嘢要同大家講，咁咧。 我哋啲操行已經夠衰㗎啦！ 你屌你啦！我哋啲操行一百分啊！你都戇鳩，我哋啲操行夠衰啊！屌你！我唔講呢單，我講咗嗰單衰嘢先。 滿分一千分啊！ 你聽下，屌你啊！滿分一百分，我話俾你聽，女生。咁咧近來咧，我哋咧就收咗個護士學生。 係。 咁個護士學生咧就有幾單結嘢，咁咧嗰幾單結嘢咧就係冚到好密嘅。咁點解我又知道咧？原因就係咧，因為我認識佢哋嗰個即係阿頂頭老細 啦。 即係我。 咁佢有咩衰嘢？ 阿教授咧同我傾偈，咁因為佢個教授點解會同我傾偈咧？就是、因為阿城大副教授識佢嘅，即係成日同我飲酒。城大教授識佢。 佢有咩衰嘢？ 佢係點嘅一單嘢？咁你話説咧，佢有一個點解會揀我哋護士呢科讀？因為多女第一。咁呢個男仔咧，原來咧就犯案累累。 我做醫生真係咪多女啫，多護士啫？ 屌你啦！ 但係啲人錯， 叫你溝唔到，屌你！ 溝唔到， 又叫你溝唔到。嗱，咁個朋友咧，原來咩咧？佢咧有一個非禮，即係有一個非禮人，係成日都要摸女人。 都係喎。 原來中學嘅時候咧已經好多單㗎啦。咁咧，佢因為屋企好有錢，咁咧就單單都打得甩，但係單單留案底。 哎呀，咁咪打唔甩啦！ 唔係佢打得甩係唔使坐監嘅，打得甩、但係留咗案底嘅。咁你話説佢點解揀呢科咧？就是、因為多女，上堂亦都摸女，真係摸女喎。 點解佢唔去叫雞咧？ 佢又唔中意喎，係中意摸。 啲先奇怪 啊！咁咧，佢摸完之後咧，原來單嘢 好快感嘅嗰 個。佢係點樣樣出嚟？佢唔做咧，就係、是、原來佢摸咧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很多女同學投訴，但是那些女同學一投訴之前，她用錢 settle 的，譬如我給五千元你，或者給一萬元你，總之就用錢去答她。 我揸下個波有五千元抵喎， 她摸攞有啫。 哦，咁啊仲抵啦，五千蚊。佢摸唔摸男人㗎？ 屌你啊，摸男人俾佢摸啦，大佬。咁咧，佢用錢去答贏人。 係。 咁話説咧，有一個咧就唔得，因為咧佢又即係已經不是第一次，咁啊忍無可忍之下咧就即係報警，佢就話。咁咧一報警咧就知佢犯案累累。 咁佢戇鳩啊！真。 咁咧亦都知道一樣嘢就係、是、佢律師同佢講：你讀呢行都冇撚用㗎，你基本上畢業都攞唔撚個牌啊！不如你唔好撚讀啦咁。咁啊唔讀，咁啊走啦咁啊要即係走咗。 係。 咁我想問。 佢讀書咪得咯？ 我就想講，原來嗰條友咧成績咧數一數二。以前喺學校都係讀啲名校嘅，即係喺香港有品有名嘅中學畢業嘅。佢讀書係好好啊！屌你粗行咁，你就死直啦！屌你， 呢啲唔係粗行嘅問題，呢啲係性衝動問題。 屌你啦！呢啲仲唔係粗行？屌你老味，周圍摸你老母快呢啲個撲街，人哋啊！屌你老味，通咪揸你個撲街，周街揸，屌佢老母！ 呢啲咧都可能係次要，可能佢個人咧都會譬如平時咧就對攻擊社會都有啲嘢。 屌你啦！攻擊社會， 我好過一啲。總好過有啲人啊，即係個粗行咧低等到無期啊！譬如啊，唔單止對其他人唔尊重啊，對社會冇遠見啊，唔參與啊，表面 係 嗰啲咁啊， 你咁你講緊嗰個咪曾蔭權啊？嗰個咪曾蔭權咯？嗱，曾蔭權喺粗行真係零分啊！我講俾大家聽幾單嘢啊！第一，佢新抱去考醫學院做醫生嘅時候，佢老母快約啲教授出嚟食飯，呢啲仲唔係打龍通？屌佢老母快！第二樣嘢，佢放信 嚇，啲政治犯啫。 屌你啦！你試下唔去食，屌佢有咩政治犯？嗱，第一呢啲啊，擺明打龍通啦，擺明出啦。 所以話呢啲咧就行賄同呢個政治嗰陣時，即係政治犯嗰啲差唔多嚇。 屌你，佢咪行賄咯！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個撚樣，屌你老味！第一件事我話俾你聽啊，講下徐家傑單嘢嗱，我想同大家講，而家大家如果有睇奧運特輯嘅話，你睇下亞視轉台啊，亞視咧有一個介紹奧運主持，佢就揾到徐家傑去講，徐家傑講嗰番説話係非常之有份量嘅。點解徐家傑當然俾人拉落馬嗱？小道消息。話說咧，阿筍哥嘅即係朋友係總官嘅，咁咧總官方嘅消息得翻嚟，點解 徐家傑在97的時候被人拉落馬，徐家傑因為有一個拳仔打拳的、拳擊賽手的心態，即是拳賽選手的心態，你挑戰我，我更加厲害過你。他為什麼被人拉落馬，就是因為他不畏權貴。如果當年胡仙是在、這個徐家傑年代坐撚了監幾世，就是因為大陸多貪官，香港擺明是一個貪污社會，就拉陳你落馬，等第二個上，不會打大老虎嘛，打埋啲小貓三兩隻嗰啲嘛。 有陣時一定嘅嘢，即係一線之隔嘅話俾你聽。 徐家傑嗰單嘢擺明俾人冤枉啦。 風流同鹹濕嗰啲差唔多。 咁又唔係啊，阿成龍一定係鹹濕啦。點解吳太妥啊？仲係鹹濕啊？屌佢老母！ 韓生就肯定係風流啦。 韓生仲係鹹濕啦！呢個狗閪，我屌佢個老母，次次屌喺個吳太妥啊，生撚到一大狗一細狗，屌你！ 我哋成日講啲最近啲例子，其實都係睇社會嘅片面嘅。咁而家我哋講埋 漢堡包， 漢堡包，我想講。亦都係個片面。咁啊，話説咧，就報紙賣呢位紅毛啦， 周福祥先生， 佢就話咧就深水埗有 周福祥先生，我讚俾你 有一間話佢哋咧就啲態度唔好啊，成日對嗰啲人呼呼喝喝啊，話有個婆去就幫個表弟去買漢堡包，佢就話個表弟就低能定唔知乜嘢，就唔肯賣俾佢。 唔係話低能，唔買漢堡包。 佢跟住咧，佢嗰個女人幫佢買嘅，喂你幫佢買啊，你怕唔怕連我有都唔買俾你啊咁樣。就話 對， 即係有啲係啊，就話啲對啲拾荒者唔禮貌啊，又話污糟啊，乜乜七七。咁呢個阿周生咧就話，就用呢個方法就係買 8000蚊， 買咗5000個， 5000個 咩？ 係啊，8000蚊， 八千幾個漢堡包。 係咩？佢用8000幾蚊，10萬蚊好似。 唔係佢話啫，但其實第一筆用咗8000零蚊，咁啊買咗1000零個漢堡包，咁我就派街坊咁。咁嗰啲人咧就有啲人就話戇鳩，有啲人就話佢握手，又話佢正義。所以這件事看得出就是現在很多人都用這個方法去做宣傳，但是這個是做到的好的方法，因為你跟麥當勞說他們不會採你的， 不採你的。但是我告訴你，即是我自己的理解，麥當勞是對員工態度零容忍的，即是如果他 即是沒有容忍的， 沒有容忍的，即是如果他接獲這麼金的投訴上了報紙頭版，你不 想即時炒人，因為他們那些全部都是那些好即是小中學生啊 part time 啊那些東西， 是啊，即時炒友的，這些想都不用想，還有應該即時炒友，屌你老尾，一個人的控訴，他跟任何人控訴都沒有用的，可能都不理他，他拿8000元控訴就是理你了， 是啊， 我拿8000元來派漢堡包，我上頭版，對記者來到，我就說這番說話，你即場冚旗啊。同埋而家麥當勞個態度，即係我而家去消費個態度啊，鼓吹係咩呢？衣著光鮮，禮貌消費者。嗱，呢樣係香港鼓吹咗好耐嘅無理嘅要求嚟噶。我有冇錢，同我個身著嘅嘢未必成正比。 你污糟，你唔好整污糟我啲地方啦。就總之係咁啦，麥當勞就話。 啱啊，啱啊，啱啊。嗱，我小弟咧有一單好得意嘅，即係經 常去麥當勞，有冇人嗌你打胎啊？ 啊！牛醫生，你屋企人抵死喎！ 話説咧，最近咧，我喺睇大陸電視，有一個類似嘅個案，就係、是、有一個女人喺大陸深圳買一架寶馬，寶馬佢入波唔得死火，咁佢就咧嗌寶馬換車，佢唔肯換， 所 以佢唔嗌佢收，你淨嗌佢換車，咁啊整咗幾次，佢唔肯，咁佢就請咗一隻水牛翻嚟，用水牛咧就綁 拉只寶馬， 係啦，佢就話寶馬喺水牛嘅後面行，咁咧就拖翻去寶馬廠，咁好多人就沿途嘅睇啦。咁啊，寶馬廠就走出嚟，嗰個人負責話就點點點點點。佢話佢就話你唔好講咁多，你係真係賠你就賠，如果唔係咧，我話俾你聽，你真係冇道義啊！咁後屘最後佢都肯換。 梗係啦，你 但係個傳媒咧個報導方法就係話要用到咁嘅方法先換，其實真係有啲過分。你一早係講，你咪唔使搞到咁咯。 而家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啲商家佬啊，基本上唔單止係欺壓，即係買賣 的。第一唔好再講咩商業道義，冇呢樣嘢。 冇啊，而家冇商業道義啊，真嘅，而家係冇商業道義，啲人係完全零商業。 你做得好嘅商業，你做你要唔要？要唔要霸啦？ 係啊係啊，而家係咁嘅態度，即係你買就買，唔買就拆啦。佢第一唔會換，第二整係即係已經係 bonus。 我都遇好多呢啲咁嘅嘢。 係啊，我都遇好多買好貴嘅商品都係咁。 即係呢個係認真。同你搞佢真係好感激。 係啊，佢賣件商品俾你斷尾㗎啦，諗住屌。 係啊，你要感激佢啊！ 你而家嗰啲商品講真一句啊，屌你嗰啲撲街謀取暴 暴利，你而家寶馬啲，以前啲寶馬係襟行啫，而家啲寶馬 你係你買支錄音筆就知啦。 係啊，真係。 再玩又玩都玩唔到。 同埋一樣嘢就係啲人話我哋支錄音筆啲聲仲衰過以前部Palm。 冇辦法，我哋已經用咁嘅價錢。同埋我哋真係冇收錢，冇收入， 冇收入。 我哋要用，其實我先頭嗌阿九護士用幾百蚊買支就算撚數。可能 嗰啲好撚爛嘅聲錄唔到啊！ 你而家都爛啦，有乜所謂？ 唔係而家尖把聲就咪爛。 我哋把聲係好撚尖嘅，其實大家以為好撚貴嘅，其實以前嗰個壞嘅啫，誤導咗你。 誤導咗你， 呢啲相對啫嘛，啲 唔係同埋以前嗰部 Palm 咧，佢真係有啲良心去開發㗎。而家嗰啲 Palm 冇良心嘅開發嘅時候，屌佢老母！係以前嗰啲嘢，佢話一打響個招牌，佢真係做一啲嘢用心用力去做㗎。 不過我對阿妹係真心， 屌 係良心同良心。 我約阿妹食飯啊，但係 幾時啊？ 阿妹生日啊嘛， 阿妹生日， 廿四號阿妹生日啊。 咁、哦、有咩搞啊？ 哦，冇啊，都系捉佢晒饭，唔都系同佢屌两 Q 啊！我睬你都戇鳩。 我想闻下阿妹得唔得？ 闻下可能唔得，闻下只手又可能得，屌你个閪！闻下阿妹就可能唔得。 即系 Suki 系男人定女人咧？佢成日撩鸠我，我想同佢。 男人嚟啊！屌都唔知系咪男人。不过我哋好多谢，即系网上面好多嘅朋友啦。嗱，第一就系阿六球童啦，龙先生啦，阿芝丝，好多谢你啊，芝丝，即系你留一段说话去到即系鼓励我。第二就阿 蛇夫佬，擦你鞋又鼓励你。 喂，大佬，你唔可以咁，仲有阿迪子魔童啊！屌呢个老友啊！ 都係加士伯講啲嘢， 好中肯啊！真係，即係嗱，我好講啊，佢係直頭老友啊！ 你都冇咁多嘢講，我覺得大家唔好針對佢，佢其實講出事實， 講出事實係真相，不過係一個唔適合嘅情況。 問咩唔適合真係適合啊？佢有佢點為之適合啊？唔通要等佢多謝曬各位大佬先講啊？冇佢中意講咪講，我哋講嘅嘢都係唔適合㗎啦。 啊，咪想咁多人聽， 咁多人聽啊？又唔係喎，聽唔明嗰啲仲唔啱聽啦？咪更加多人聽。 我係講起曾蔭權，有單嘢想講啊！而家醫療改革話 冇得人告啊！成日鬧曾蔭權， 屌佢老母，日日都有人屌佢老母噶啦！曾蔭權呢個頭閪，我想講一單嘢。 同埋好多兄弟姊妹。啊！醫療改革點樣？ 真係惡個閪路！我話俾大家聽，你而家醫療改革咧，我話俾應該係講香港發展成為一個醫療嘅中心，香港係揾其他錢去養香港人，就香港而家嘅醫療嗰、那個架構是很適合成為東南亞的醫療。 唉，好坦白講，佢攞幾百億，不如我會俾我成立個基金，將呢幾百億投資滾大佢，然之後你咪可以都要逼人哋去買醫療制度，即係嗰啲保險啦。咁你咪去搞實行咯。你搞咁撚多嘢做咩啫？又成班撲街，又踢波，又話射，又乜都係。屌佢老母 閪！ 佢個廣告啊嘛，喂，睇啱就射啦， 射精啊，射睇啱就射啦，屌你老味，打飛機睇啱就射啦。我話俾大家咧，你而家個醫療又唔知講乜，真係嘥撚氣。第一，你香港有咁多護士學校，香港嘅人語文兩文三語可以做嘅，你不如香港成為東南亞嘅醫療中心啦。而家我第二啲錢去養香港人個醫療。 我上次講過啦，譚醫官講嗰度啲醫療風氣，自己醫生唔團結分化，咁樣係冇前途。护士同医生唔会合作，大家独立个体， 系 个个想 tap 一分嘅利益，又话医药分家又乜系又閪，点解个社会搞到今时今日咁？点解以前冇呢咁嘅情况啊？ 唔系以前， 以前孙中山时代， 哇！你讲孙中山时代唔系嘛？几时讲文革啊？ 迟啲啦，咁咧就根本以前嗰个年代赈医师啊，啲人啊根本上医都冇得医，有得食药医好感激。点解而家啲人会倒戈相向？病人要想医生死，医生想病人好， 佢唔系想你死嘅，佢想 cap 钱。 唉，点解？ 佢唔系想你死。 呢个社会点解要搞到咁人？ 我话俾大家听，而家呢个社会同埋都系 唔系包容唔包容问题。 对啊，对人类系零容忍嘅，屌你老味！你睇佢买嘢就知啦，屌你老味系佢卖俾你又对你零容忍。 大家走埋一齐就系讲啦，点样去预防，唔好俾人告？点解唔谂下点样去医好个人咧？ 佢哋唔谂你 呢样嘢咁简单，我哋点解唔走埋一齐去告一个人？係咪點樣醫好個人？但問題我哋成日都係睇讀書或者所有嘢都係出發點就係點樣保護自己。 係呢樣嘢係 即係咪錯曬咯？ 侯醫生今次講 呢一點，我其實真係好用心良苦嘅。我哋做人其實係醫個人。我諗喺下一集我講下我最近嘅見一啲瑣事二咧。 好啊， 就係講下最近醫一啲人嘅實況，好嘛？ 喂，咁好啊，我哋停咗呢集先。 有冇人想屌㗎？ 屌邊個啊？ 周任權啦。 第一個屌周杏權，第二個，我突然間有三個人想屌嘅，我哋下一集講，拜拜。